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，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滨海边疆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不朽经典著作《对人民群众的忘我服务是朝鲜劳动党的存在方式，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》单行本。